开年巨献。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缠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甜甜蜜蜜的一首歌曲拉开了3月7号，有人说今天呢是女生节啊，女神节，在38妇女节之前的这个晚上哈， 再战一日， 就是怎么说呢，连过两天， 对 吧？ 要不然就那么一天，而且又不是节假日，这个就是不是周末，你们觉得亏得慌。 应该说是热身，对吧？让大家有48小时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女人。活着很不容易哈，很辛苦、嗯、 对， 虽然男人也不容易，但是从这个身体结构，对吧，从这个力量比来说，你想想你们壮汉们，对吧，工作一天啊，和我们这娇弱的身姿啊，工作一天， 说实话是确实是这样啊。 对，你想想啊，你想想啊， 这就是有很多那个书里边，书籍里边，就是它有一种好的那种最高的意境，最后星矢飞到哪儿去，就是会说尽此一报身，然后再不生有女人国，就是再不生有女人之国，就是那个国家就是没有女生的那种国家，那是一种古书里啊，就是说有这种真的是有这种，古人早就有这种经文里面早就这样。 你要表达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女人不容易， 就是说 建个男儿国， 对对，就是说可以建一个就是没有女人的这个没有女人身的这种国家， 这国家人不越来越少了？ 不是，他不是以这个为这个繁衍的， 哦， 他那是另外一种 精神 先进，对，他是那另外一种先进。 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这样的节日到来哈，有一些男生也会抱怨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节啊，或者是男生节。我觉得之所以会有这个三八妇女节，大家也可以考证一下这个典故哈，就是在劳动当中，劳动妇女节嘛，对不对？ 对， 就是每个女人在这种参与社会啊， 什么这你的把五一也给占了是吧？ 真的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好家伙， 就是真的是在劳动当中哈，女人自己担当的这个重担呢，是很容易就是产生一些让人心疼啊，也要鼓励和表彰的地方， 所以 才会有这样的节日的 感受。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看见那个小女孩时候，比如说看见我闺女或者他们班的那些那个女同学的女的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小女孩像你们这种童年的时候，然后就未发育之前的时候，那真是非常活泼天真烂漫，是最就是让人无敌喜爱的那个阶段。然后但是一旦到了你也说了，就身体不能力行的那个阶段了，已经到了那个第二性征开始了以后吧，你们就是身体上有很多负担，有很多那个，有很多麻烦的时候，那我就在暗暗的，就是在祈福我闺女啊，我说，哎，你还不知道，以后你还有身体上还会是有很多麻烦的。 这老妇啊， 对这个爸爸以后会慢慢的，你说妈妈吧，妈妈以后可能会慢慢教你的，要去迎面这些东西。 哎，这二娃老妇真的是操的心真的挺多的。 哎，我就是感慨一下，我看着这个女孩子，这个就是。之前哎真好啊，千万不要长大，我老是这么感觉。 Life to come， 新生儿 Life to come， 来自 The Killers。 可以预感你闺女出嫁的时候你会哭的。 It sounds like heaven but it isn't. Your fields of amber we will run. Somewhere in the life to come. This is not a shakedown. Let go.Have a little faith in me, girl. Just drop kick the shame. I'll cover your face, girl. Let go of the blame. Have a little faith in me. Just drop kick the shame. 壮汉演唱的歌曲哈。 是啊，算不上壮汉，但是挺其实挺帅的。 Man、 啊、对，挺 man 的啊。The Killers， 然后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生命来到》（Life to Come）。 嗯。大果粒儿 mint， 他说虽然我也是一个壮胖的女生哈， 嗯， 我最近还是每周发烧一次。 这跟您壮不壮有什么关系呢？ 虚哈，他说这个身体真的是不能跟男人们比啊。 是， 所以呢，我刚才也特别查了一下哈，就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你知道建立有多少年了吗？是1975年建立的 啊，75年那还好， 距离今天是43年， 是是，有很多节日都是18几年建立，18几年建立的，这是。 当然，它这个其实正式建立呢是指1975年哈， 嗯， 是联合国确定这个节日是1975年，但是据说当初呢是因为1909年3月8号， 嗯， 美国芝加哥的劳动妇女罢工游行集会开始的。 是啊，你们造过一次法案？ 不不，有它的一个这个 急了啊，急了， 因为确实是国际劳动妇女。女节全称呢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 是 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在我们中国呢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 啊， 是在每年的3月8号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的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这不好家伙，这不还差不到2小时了吗？ 那我们已经开始热身了， 对对，大家已经那个蠢蠢欲动了啊，已经骚动了。 没有没有没有，昨天晚上就开始买了啊，这你们放心好吧。 买什么了？ 因为现在商家真的是比我们身边的一些男人更懂得哈， 啊， 在这一天提醒你爱自己，然后给你很多 这 个。 在这一天无论怎么着买点， 他是把你很多平常的日用品呢，给他一个优惠的价格，反正你也得买，对不对？ 啊， 所以呢，就是这种消耗品呢，在这个时间会更加划算一些。 那你看看，你们好不容易过一节日，还得为家里的什么家里的 知道吗 日用品来回来去的， 知道我们不容易了吧？ 是啊，你就你要是说你平常你们喜欢的，又不想就是轻易出手的那种奢侈品，忽然降半价，降2/3价，那是对你们的是一种慰劳，真的是一种节日。 二娃老夫，你太天真了。 您弄这个，弄点什么洗涤灵，明天降9毛，谁理那个真的？ 女人呢，有了家庭之后哈， 家庭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要不怎么说女人有这样的节日呢？无私的奉献，好了， 嗯， 今天的红人到了1518红，然后呢，目前很尴尬，没有人来求红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昨天因为没有人当红人？ 我发现有一个那个规律，就是咱俩上来聊的其他的话题特别高热了的时候呢，就很多不求就不求红 了， 对，就是开始跟咱们就开聊了。 哎呦，有一个嘞， 嗯。 这个名字也忒长了哈，一会儿我再好好的看看大家的其他朋友的反应哈。 行， 有没有更想在这个晚上啊，在这个38妇女节即将到来的前夜啊，担当红人？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演唱的《先生有事吗》。我希望明天哈，所有的男性朋友们都能够谦让，尊重女性。 什么严格？长得快变贫族。就为了给我关注，我懂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用尽浑身解数，要我焦点模糊，要我自觉多无助，渺小虚弱虚无。题目是跳舞，现在说清楚，这就一下心生理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前答案是故，抱歉没被说服，爱是我的态度，是的托你的福，你吞吞吐吐，我还看清楚，这就一下心生意有事的话， But you can have it先生，你又是个花，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暂停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 刚刚我说明天呢，希望男性朋友对女性更加的谦让和尊重，我觉得应该是加一个更字哈，就是平常呢已经是很谦让和尊重了，明天能不能更加的哈，就是用心用力的好好的对待你身边的女同事啊， 对， 家人 是，人家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也不是野生的，对吧？你怎么能老是 野生？真有意思啊， 野生三八姐啊。 总之呢，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还是求得一个普天同庆哈、啊。你想，女人的很大的一部分快乐也来自于爱情，对不对？ 对， 爱情当中那必然就是男女的互动嘛，对吧、嗯、甚至说有很多女性朋友会发现，你在感情当中的投入和你在职场当中的投入，有时候真是你工作投入的多了，你还会有相应的回报，对不对？你感情这东西太难说了，所以常常也会带给你很多的不快乐啊。 这都是相对的，就是你如果说感情投入很少的那个女性朋友，也会得到一大堆鲜花和一大堆宠爱，也有、 啊。不，我跟你讲啊，不要误解，女性朋友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真的不求什么鲜花、礼物、巧克力什么的 啊，对，不求这些。 就真的说句，真的是掏心窝的话哈、啊，很多女人更喜欢听到自己在乎的人对自己发自内心的祝福、欣赏和心里话、 哦、啊， 就那种。很多男人都说我不会说什么情话，对吧？我就不喜欢那种海誓山盟。但如果在某一个特殊的日子，你发自内心的去赞美他两句，对吧、 哦、 不是说泛泛的什么我爱你到天长地久，而是你由衷的可能从内心里写几句像谈恋爱之时的那个心里话，我觉得对女性来说是相当相当的觉得温暖，这个节日的意义更加的开心的那种东西。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啊，那没有 难吗？ 不是，有一年我是去掏心窝子跟我老婆说，老婆你真棒 啊。然后呢， 完了拿着饭勺就满屋追我，告诉谁胖谁胖，你说谁胖，耳音不准啊，那怎么办？ 第二时段见。 I know you didn't call your parents and tell them that we ended, cause you know that they'd be offended, did you not want to tell them it's the end, and I know we're not supposed to talkBut I'm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I get scared when we're not, cause I'm scared you're with somebody else, so I guess that it's gone, and I just keep lying to myself, oh, I can't believe it, oh, I miss you, yeah, I miss you, I miss you. 在这一天，北京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了专属女性的温情时刻，

男一号许君聪古装扮相亮相现场。在今年央视春晚中，许君聪与贾玲、张小斐、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获得好评。他在剧中饰演蜀汉酒楼老板，单从角色属性就已经引发了网友的众多期待。明天是三八妇女节，刚刚发布的2018女性形象认知与家庭事业观调查显示，从70后到95后，中国女性越来越追求事业发展，独立意识在95后女性中尤为突出，近80%的人向往经济独立女强人或特立独行酷女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5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7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嘉宾工作男左叶谦。 在红人还没有上岗之前，评论量也就已经达到了125条， 那是， 你说 直奔着200就去了。 所以今天晚上的红人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 Super 66， 可能刚才咱们上一时段就上来就跟大家聊得太热烈了，所以 你来了吗？二娃老妇有人气啊！ 二娃老妇确实带着家气过来的， 幸福感、 嗯、 对吧？ 是 这个幸运感都来了、 啊、是，所以大家 都 沾喜气儿 了、 啊、 是的，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 Super 66啊，是今天晚上的红人，这个名字也是很像一个故事的名字哈。 Super 66， 对，然后我们的 Loka 制作者呢也把他的样子 po 在了这个留言下面哈，一看就是一个很天真啊、非常善良的女生的样子哈，你看 对不对？ 这一下 就、 就 是班级里那些，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脾气特别好的女生， 找她抄作业绝对不会拒绝你的那种， 哎，你帮我占个座、嗯、就是她都会答应你哈，这种好脾气女生的样子。当然这可能有表象的东西、啊、 对，你不能老采取表象，然后你万一被人家吃了闭门羹怎么办，对吧？你以为人家什么都会答应你呢？ 嗯，不管如何哈，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喜迎38妇女节。 是 OK， 该讲冷笑话了， 38嘛，所以咱们讲一个38的这个38故事啊，不能说是妇女节的故事，但是起码是这数字的故事。说有这么一个这么两个主啊，因为3个8相加是多少，争执了整整一天。哎，3个8相加是多少呢？一个人说是24啊，就是刚才我右边这位韩丽脱口而出24、啊、另外一个人说呢21呀、啊。两个人争执了整整一天啊，最后啊打得不可开交，去县衙门公断去了啊，打上公堂了。县太爷听了以后呢，就把这说得24的这位拉下去打20大板，噼啪噼啪，就是韩立这种啊，打了20大板、嗯、然后此人非常委屈啊，晕冠、 你为何打我？这个县太爷说了，哎，你把38等于24这么简单的问题和一个说成38等于21的人争执了一整天，足可以看出你的智商。我不打你，我打谁呀？我 2 AM fading in the dark, like floating in the ocean, people need the poison. 3 AM you just touch my handMade me lose my focus. I almost didn't notice. And I better know what to do. Who's gonna be the first song to move? I wanna get closer to you. And I better know what to do. Who's gonna be the first song to move? I wanna get closer to you. I was chasing highs till I found you. We're doing it in slow motion. We're doing it.5 AM,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I called the look you gave me. Phases growing hazy. 像韩立这样的人，我倒觉得还行，挺解气，挺好。 我是笑没有韩美啊、这个晚上显得很圆满。 有韩美、啊，有一年三八呀。 哎，不要再这个加戏了。 你姐姐啊，就是说 二 娃 老夫， 你姐姐，你姐姐那个什么，待会儿等你讲完暖笑话啊，不对，等你讲完暖文章，我再给你讲讲。有一年三八，你姐姐跟我弟弟表白的时候，那种 明天讲成吗？ 那种。稳柔的感觉。 明天好不好？你能忍到明天吗？ 明儿啊， 啊， 明儿就 正日子、哎、啊， 对，正日子，好了。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现代女性的三大刚需，我必须赚到足够给自己安全感的钱，才能让属于我的幸福变成无限额度的信用卡。在超市买零食的货架前，听到一对情侣吵架，大概是女孩往购物车里放了很多爱吃的喝的，结果男生每样都拿起来看看价钱， 有的又被他放了回去。女孩终于火了，你至于吗？我不就是吃点零食。哎，你拿了这些吃的加起来都快有250块钱了。哎，你这么败家，我再不省，将来怎么买房结婚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自己拿8000块的工资，我吃个200多的零食你都心疼了。哎，5月20号的时候，我可给你发了520的红包了啊，能不是爱你吗？不是不让你吃，而是你一开工资就跑到超市这样大手大脚花钱，谁受得了啊？我自己有工资，再说一个月才来超市采购一次，而且都是刷的我的卡，还每次都被你骂败家，真让我瞎了眼，才会以为你爱我。女孩终于扔下购物车走了，男生还站在原地，也没有追。看来有关用自己的钱买零食还要争吵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男生，向女友父亲抱怨，说女生每次约会都要喝一杯15块的奶茶，他认为这是太奢侈的事情了。最终的结果是，父亲带走了自己家的闺女，因为他和女儿至少都有能力随便买杯奶茶喝。女人自己赚钱和有钱有多重要？不然别人给你520的时候，你就以为自己遇见爱情了，为250块的零食和15块的奶茶就被男友说成是败家和奢侈，这真的太掉价了。如今的时代，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定位，无疑就是能找到幸福的人。喜欢钱的同时，自己要有能力赚更多的钱，除了自给自足日常生活，还能够买适合自己年龄身份的品牌物件，以便提升生活品质和审美情趣。赚钱的意义在于享受，只有你真正享受到感受到，才会更努力。暂时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贫穷的思维。只有这样的穷人才喜欢抱怨生活的不公，别人的是非，嫉妒诅咒美好，一辈子都在苟且里看世界，小到一口井。什么奋斗口号，熬夜工作，每天只睡几小时，没时间好好吃饭，多久没休假了等等，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真的有太多工厂的工人，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自己又骗了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都是因为愚蠢导致。当你头发上都是油，脸上都是痘，都是肉的身上的时候，就不能称为其素颜。素颜听上去好美，但我们身边的素颜分为三类：一是看似无妆，其实是精心修饰过的裸妆高境界；二是肌肤白皙、水嫩、先天底子好的素颜，没有妆容也显得干净，气色好；而第三种就是大部分，以为不化妆也很美，其实别人看上去一点都不美。男人说，女孩只有肯花点时间打扮自己，就都挺漂亮的。可偏偏就是有姑娘不化妆还以此为美，看上去那些会化妆的还说人家有心机，这就是有些不懂了。到底谁有心机？你不化妆就很难比人家化了妆的好看，这是个事实啊。就像玩游戏的时候，你不充钱非想打过人家充了钱的，这不是疯了吗？身为女人，如果没有每天洗头护肤化妆变美的欲望，那多半就是条咸鱼了。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不花时间修饰自己的姑娘，往往都有大把的时间浪费在看手机和空想上。她们事业谈不上，工作也平平，既称不上漂亮，更说不着优秀，一张素颜上写着大大的缺爱两个字。而那些愿意花时间修饰自己的女子，常常是工作收入普遍不错，人家真是忙碌，但也不缺时间关注自己的身材健康和生活质量，有谈情说爱的情趣和底气。我有几位女友，看年纪不属于年轻，看面相和装饰却带着少女的心和温柔的样， 每个人都是精心装饰过的自己，妆容亮丽，衣着讲究，第一眼看上去就是漂亮，各具特点的好看，即便百媚千红也能脱颖而出。安安不用彩妆，但她的素面朝天里带着信仰里的坚定与美好，每每见面她都喜欢穿宽大长长的衣衫，一笑一瞥也透着干净精致的香。好多年里，安安把自己的心修成了一朵白莲花，脸上没有美妆也有美颜，透出一种带着力量的美好。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脸，有的是死面孔毫无表情又带着冷酷的气息，有的是臭面孔带着负能量爆棚的傲气。死面孔的人不一定一生劳碌，但最后也难免不善其中，臭面孔的人则必定一生劳碌。给心灵美颜是一种高段位变美修炼大法，给外在修饰是一种都容易上手的装扮。如果你肯坚定着在让外在日日都漂亮同时，那么你就会有更多机会修到内心的丰盈。真诚、善良、坦然、纯真，这些美好的品质就会相由心生，慢慢长在了你的脸上，养出了简单的少女心，最终又会修出一副让人觉得舒服的脸，获得更大的福报。就算今生无法飞翔，我也要一辈子美成天使的模样，永远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世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女人这辈子都不想谈恋爱也不想结婚？没有。女人所有的情感困惑都可以归结为这三句话：如何吸引到男人，留住男人，和摆脱男人。如果我们能克制自身的脆弱，像男人一样思考，和男人一样努力，就不会再为遇不到真爱、结不了婚、又难离婚痛苦纠缠了。平常的女子需要一个男人给予依靠与安全，不寻常的女人也需要一个男人的分享美好与生活，不一定都以幸福快乐做结局，但并不妨碍各路女子全力以赴。好多女人都在为自己是结婚还是一直单身下去，最终会不会孤老终身而严重忧虑。爱的时候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也绝不讨好任何的冷漠，一旦攒够了失望就要离开。地球是圆的，路却是直的，愿我们在今后彼此再也看不到的岁月里栩栩生辉。爱情和男人不是生活的全部，这是我的爱情观。不论眼下是有爱的还是没爱的，都不耽误你自己努力经营自己。情绪都需要克制，心情也可以调整。生活糟糕到最糟糕处，那你每一步的挣扎都是在走向好一点的方向。社会在进步，女人的生活方式有了多种选择，我也不赞成女人为了结婚而结婚，去将就就没有爱情的两个人一张床。但我们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也应该去过一种有男人的生活，有自己的爱力坚强，在自己的爱力坚强，在男人的爱力成长。有没有人娶是一回事儿，愿不愿意嫁又是另一回事儿。单身或许是你坚持孤芳，不愿意在一个男人心中凋零，但我相信你绝不是被迫如此，一生都不懂爱的女人。想遇到一些更好的人，接触到一些美好的事儿，并且能在旗鼓相当下遇见真爱，在能够彼此成就的时候进入婚姻，那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做出改变，先成为这样有情商有能力的人，看清自己的刚需，一步步去努力，人生就随时有翻盘的可能性。女人之所以要保持时时刻刻的精致与优雅，拥有自己生活的姿态与腔调，就是在为每一次遇见打下伏笔。其实情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种可能也暗含其中，根本 不只是错过某个男人那么简单。张爱玲说，我一直喜欢下午的阳光，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会有转机。你也是一样，还是会幸福，只要你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去努力争取什么。 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还当了不离不弃多残忍。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的梵音最后结尾是真好听、啊哎、 就三秒了，你也要说吗？ 嗯，梵音真的很精彩。 第三段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张也、吕继红演唱。 来没走后，欢欢喜喜看花灯。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腾飞虚拟站， 23:01: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7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十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1518红，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Super66。 这还真是难说，所以我们干脆就管他叫 Super66。 是他的自我介绍里写得很长，走心不走脑的固执白羊女，声控治愈系二次元，轻微人群恐惧症，严重拖延症患者，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执着。 我觉得 啊， 你这个不 不止抵到一个门诊去挂号。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病得不轻、啊。 不，我没说完呢。啊、 还没说完。 相信执着的意义、 啊， 相信感觉、并且期待爱情的独身主义者。 病情有好转。 不是，这个白羊女士一段阶段里哈，她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你最后是一个独身主义者。 对呀、啊。 你像我这样做到独身主义者，我跟你讲、啊， 这不一天到晚还在节目里给自己唱励志喜歌呢吗？ 不是，这需要经历很多的事情 啊。我觉得以白羊女的性格，也许真的走不到真正独身的那一步哈。 嗯， 来，我们看看她的家里目前关注的522位人士，你想就关注这么多人啊，世界如此丰富。最新关注的是全球健身中心， 全球健身中心 居然都不是小随哈，全球健身中心。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哦，他喜欢秋蔚啊， 秋蔚 这是一个作家， 主持人。 对，他也曾经做过主持人啊。目前呢，这个以写小说哈，出过很多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好吧，那今天晚上你这个矛盾的二次元女生啊，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 Super 66，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其实，在你的这个这么多的自我介绍中，你会做减法的， 对 对吧？ 嗯， 女，完， 就完了就， 对，就不用写那么多 了， 就是你慢慢发现，你不需要用标签。给别人，让别人来找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对， 不需要。 嘿，走你，哎，小点儿，走起来。 广场舞见是吗？ 这首歌叫做《Get Low》。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ff right the wheel. Give you the touch I'm missing. Get up,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vibe, I'm up for the climb. Get up,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vibe, I'm up for the climb. Beautiful as you are, I wanna light up your dark. Maybe you don't believe in me. It's hard to know what you see in me. Don't be quick to say no. My chest is your pillow.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I know that you're fragile, yeah. 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ff at the wheel. And give you the touch you're missing. Get up,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它早已离去。 直到你想通，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伤？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直到爱消失，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它早已离去。 直到你想通，它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这是两个人呀，互相推诿。你挡我不知道，就这俩男生啊，在这歌里互相，哎，你那不你上吧，那不你那么爱他，留给你吧。啊，这两个人其实谁都不想要这。 不是吧， 啊、 哥们儿之间商量点事儿吧？ 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以为两个人互相推诿。 哎，你们男生在一起时不时都会聊女人吧，对不对？ 那不聊什么？ 所以说，虽然明天是三八妇女节，但是你说哪一个女人过节的时候会跟你们没关系呢？啊，你说大吃一顿也好啊，就是中午跟姐妹们吃了啊，同事们吃了，晚上回家是不是还得跟老公吃？ 哎呦， 对不对？ 瞎了， 怎么了？ 我丈母娘，我老妈，我老婆， 你女儿， 闺女，我都在家呢。哎呦，这一下我得准备多少东西？坏了啊！ 老中青三， 这行啊！我明天我得好好想想办法了。 其实不重要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不在乎礼物啊，在乎的是这个心意啊，是你的心里面想着的那部分是最为重要的。 对， 我觉得红包这个事情就更是一种像游戏一样，对吗？就是这个数字可能对女人来说更重要。不是说它实际上那个价格， 是啊、你知道吗？每次怎么也得满足你们250的零食费啊。 这不是你说的吗？ 哎，我真觉得哈，就刚刚这个文章当中所遇到的事情，可能生活里有些朋友也遇到过。这个其实也能够换一种角度来想啊，大家刚刚在这个北京扎根啊，可能慢慢的要有很多的以后用钱的地方，可能特别会过日子的那个人吧，的的确确他可能要想得多一点，但是他就不理解女人在那一刻，他一周一个月才有这么一次。 这个其实就是看每个人的度衡量都不一样，那个女生你要反过脸来跟一个男生就急了，也会因为他买一双球袜就要 球鞋 就要花掉上千块钱呀、啊，就是配着球袜的什么这一套装备，好家伙，这男性的这个朋友一买起这运动的，或者是一买起这个专业的什么什么什么这跟什么这个电脑方面的这些东西，那绝对的，摄影方面的东西，那女生不是一样会反过来说吗？啊，你怎么你就能奢侈成这样啊？ 所以说呢，都要努力的赚钱哈。当你有这个底气，去购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自己花钱，我当然有选择权利。 我看你，我其实我是不喜欢吃零食，所以我看你买了200多块钱的250的零食，我觉得确实250，但是你又不喜欢那个。 哎，250的零食你不跟着吃啊？ 我 啊，都我自己一个人吃的吗？ 对，我确实不吃啊，所以我看着我气儿不打一出来。但是你不踢球，你不打羽毛球，你看我买一拍子花了800，你非疯了不可，对吗？你看我买一桶球，你花了200多，你也疯了呀？ 不是这个，因为我没有这种婚姻生活，我不太懂两个人在这个家庭里这种财务的分配哈。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就是两个人可能会根据家庭的状况自己来决定。但是刚刚那个故事当中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谈恋爱中的两个人，对吗？女生还不大啊，可能才20岁啊，她可能更需要感情里给她很多的呵护，对不对？ 来一首。 你可能让我买，我不见得会买很多。 是， 你说，哎，你喜欢什么你就买什么，但我可能就买250块钱零食，对不对？ 你就认准这数买， 买520块钱零食的。 可以，你这再吃着吃着，也许了啊，挡不住。来一首很短的歌曲啊，就不说了，叫《Boys》。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n every city I got one with different ringtones. Flying from LA all the way to Puerto Rico.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不再守旧，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过太羞，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过太羞，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 三月七号的晚上，用这首李玖哲的《我会好好过》哈，送给很多的女性听友们，也就是我们的女友朋友们。 是，不知道，没不好好过过，这一直好好过的、 就是有位听友哈，大半夜的，哎，真是操心的事很多哈，踮脚张望的时光地，哎，我舍友跟男朋友吵架了，我怎么哄他开心啊？在线等。 你怎么哄啊？ 人家跟男朋友吵架了，你说你怎么哄啊？白天你还能带他出去唱歌、吃饭、逛街，都这会儿了，还有什么好哄的？ 你哄他男朋友开心去呀、啊，对吗？ 怎么可能？大半夜的，人家俩吵架、你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你激将法呀！ 我就觉得哈，此时此刻有时候呢，就听听他诉说啊。如果他不想说的话，就保持安静啊，不用什么劝不劝，道理全都懂。对不对？而且真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跟男朋友吵架了，别人说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哈。 是， 你呢就赶紧洗洗睡吧， 你就别再招他这个茬了。 对， 人家越说越那种，他就是怎么说，怒火攻心，恶向胆边生。你越提这个，越劝他，他越觉得我该都答应啊，这种感觉。 要不你说咱们叫个外卖， 是， 要不要来个麻辣香锅外卖？ 你扯别的，哎，你带他玩别的游戏啊，什么这都行。 对，反正就是时间已经到了23:22了， 嗯， 真的没有必要再对今天所有不愉快的事情再这么斤斤计较了哈，应该是清空，然后入睡。明天再说明天的事情。我觉得刚才我那篇短文章当中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很多女性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就是我们在和男人的这种交往当中哈， 嗯， 我们真的是学习男人的行事风格，对不对？ 对，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男性思维， 互相成长。 对，大家都看过那么多影视剧作品，一般和男朋友吵架之后，你在那儿生气生的这个简直是无法继续了哈。 他那边找朋友喝酒， 哎呦， 喝酒看球， 对对对，对 特高兴， 开心至极。 然后一扭头啊，你生气了？你这你生什么气啊？ 对， 呦，快别生气了，哎，别生气了，就这么两句。 而且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爱上别人了啊？他是不是？你放心，男人是很懒的人啊，除非是真的是遇到了完全可以取代你的，否则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再重复这样的过程，对吗？ 是， 尽量还是留住第一个啊，这大方向都有了，你说你还烦恼什么？ 好，既然没有烦恼，既然不想让自己有烦恼，远离众生苦 啊。他说了，他在我旁边哭。 哎呦， 那你就严厉跟他说， 别， 哎， 干嘛严厉啊？咱们得吃饭去了，咱们得吃夜宵去了，撸串去了，咱吃个小炒。 人家在学校呢，宿舍里嘛。 Anywhere， 任何地方都可以。Anywhere， 你就跟他说，这么晚了，你在哭，大家在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宿舍还没有其他的人。 嗯、 你想想，你这样做，这不仅是让你男朋友不高兴，让你朋友也不高兴了， 是啊， 对不对？你是要同时都失去我们吗？啊，想想吧。 Rita Ora， 最后这声还挺这个激烈的哈。 是给加的混响加的够大了，一下把这场效给拉开了。 23:27了，第三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的外场非常热闹哈，我们看到了留言量已经达到了188条哈，这也是近期比较喜人的数字。3月7号的晚上，明天呢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可能有些单位会非常有人情味儿的，可能会提前下班啊，或者是有半天假呀、都有可能哈。 对， 希望女性朋友们这个好好的享受这个老天啊，还有这个节日哈、所赋予你的享受 的 时光。 那这样 的 话，明天还真不应该让幼儿园的老师们带那么多那么长时间的孩子们，我决定早点让孩子出来。 哎呦，你真心疼女老师 啊！女老师真的特别棒。 对， 他们真的很辛劳，很有教育意义，在他这个启蒙的阶段。 对，明天呢，就是希望所有的男性朋友哈，因为其实我说句最现实的话，在这个都市当中哈，我们每个职业女性都会遇到一些，和男人可能要平等的去做一些事情，在职场上那就用自己的工作效果哈来说话，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现在可能有这个轿车服务，以前你知道在打车的时候，可能大家在一条路上会有几个人对吧，大家招手然后呢会有时候就几步的路，哎，你会发现有的男性哈他就比你跑得快哈，或者是比你更着急， 他跟你抢车呢， 跟你抢车，真的我真的遇到过，我那一刻就觉得我只能心里面安慰自己，可能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吧。我只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哈， 是 就是能够谦让的时候，比如说在火车上帮助女性这个放下行李，这点上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男性朋友做得非常好，对吧？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我愿意跟那个被我抢了车的人说，那个不好意思，我确实要有一个急事， 对，会有个解释，对吧？ 然后那个人如果说还有微词，就是说哎呦呵，谁没急事儿，那我就说那您这样，您走哪儿我带着您一起过，咱拼车行吗？我来自行拼车。 第四时段见。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对交通出行基本没有影响。夜间冷空气南下，地面转北风控制，阴云逐渐消散，天空逐渐转晴，扩散条件彻底改善。明天白天是一个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春意浓浓的好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和驱使通风。早晚气温低，外出要注意保暖防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减四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4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子我叶谦，大家应该都还在这里吧？ 我还以为你想说的是大家都认识我吧？ 大家都知道我了吧？ 哈哈，在建国门一带，我也是有一号的。 你们认识认识？ 确实哈，已经10年半的时间了，说不认识吧，怎么说呢？已经渐渐成为一种，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忘了我。 对， 持恒， 这个是 持平， 真的能量守恒的哈。 对， 23:33: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三月七号周三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嗯，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谢谢所有喜欢这档节目、喜欢我声音啊、支持这档节目的女友朋友们，因为明天是你们的节日啊。 是。 当然了，男左朋友呢，我也希望明天你们能够给女性朋友更多的爱、关怀，甚至说是一些，谦让。 真诚的祝福各位女性朋友们，明天能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哪怕是半天，哪怕不洗一次碗，是吧？哪怕不拖一次地。哪怕不整理一次被褥、床罩、沙发、枕巾之类的，哪怕这些活只那么一天，你们不用插手，踏踏实实在那儿，喝杯暖茶，听个音乐，多好。 谢谢啊。嗯。 翻开多年的日记，好久不见的记忆，年少青涩的自己，天真浪漫不思议，爱情懵懂的年纪，渴望被爱的权利，经过时间的洗礼，明白幸福不容易，懂得珍惜，心存感激，分享快乐的回忆，幸福的真理，我会坚持到底。当我累了，心也倦了，喜欢出去吹吹风，听听音乐来疗伤，偶尔也会哭一场。工作累了，生活倦了，这岁月的足迹，经历人间悲与喜，感谢朋友的鼓励，给我坚持的勇气，懂得珍惜，心存感激，分享快乐的回忆，追求幸福的真理，我会坚持到底。当我累了，心也倦了，就到海边走一走，让海风送走感伤，熬过就能变坚强。工作累了，生活倦了，找个朋友喝杯酒， trouble than a fighter. 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fighting. Never felt a feeling of comfort. But all this time I've been hiding. And I never had someone to come on. Ooh, nah, I'm so used to shit. Love only left me alone. But I'm at one with the side. I found peace in your vibes. Can't show me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I'm at one. And I've been quiet for so long. I found peace in your vibes. Can't show me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I'm at one. And I've been silent for so long. For favors, my whole life I felt like a burden. I think too much and I hate it. I'm so used to being in the wrong. I'm tired of caring. Loving never gave me a home. So I sit here in the silence. I found peace in your vibes. Can't show me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I'm at one, and I've been quiet for so long. I found peace in your body. Can't show me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I'm at one, and I've been silent for so long. 这首歌曲叫做 Silence、看着样子不像是那么安静的歌曲，但是呢它确实歌曲的名字叫做 Silence、这个第64 Top Charge Hits、这个64首金曲，就是每年它都这个合集它都会选出64首金曲来，今年啊的每张盘都会选出46 吗？ 对对，46首金曲来，然后 二娃老妇你这眼神哈， 真是哎，这46首金曲呢，其实呢我说过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是选某某人独自的这个金曲，而是他们特别热衷于把两个大伴儿在一起合唱的这些选在一起。刚才这个也不例外，刚才这个是 Mas Mello 和这个 K Harley 一起来合唱的。 对，是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视听的享受哈、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刚才也是很高兴说啊，今天可以评论量破200嘞。 是啊， 因为已经193了嘛、你说人有时候这种快乐或者这种诉求就是很简单，而且是在你所理解的范畴之内哈，你觉得它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你会为此而努力争取。其实每一次当红人呢，我都希望让大家有一种对这个节目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一种参与感，就是这个节目它的家谱上有我的名字了，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 Super 66啊。今天晚上这1518多少年之后大家要聊起的话就是你，没跑、 您都到我们祠堂里来了、 别说是怎么是了吧唧的 家谱吗、一般摆在祠堂里吗？对吧、 就是、很 祠堂的墙上吗？ 当然呢，这样的一档发展了这么久的节目哈，也有它的一些可能问题啊，或者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是 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非常的宽容，可能他们明白了有时候我们要的陪伴是一种很原始的， 对， 就像是有一些暮色的家具哈， 它上面的纹络可能每次都不同 啊， 你看到的都是很有这种让你觉得很本真的东西。 嗯，还有更多的听众就是抱着宽容心，也知道我们也就这样了，就那么听。 哎呦，他们的年龄，我家里快100岁了， 那么听着呗。 你说这是不是人的善良？ 是 吧？ 是啊。 慢慢的开始，人家不对你有要求了。 人家发心特别光辉，嗯， 活着就行。 雪落在心中，融化成温暖的春雨。你在我怀中，我们一起梦见了天空。呜，爱是个火种，点燃了就算明天要前往各自路口，再怎么孤单都不会寂寞。 Holy Father, we need to talk. I have a secret that I can't keep. I'm not the boy that you thought you wanted. Please don't get angry. Have faith in me. Say I shouldn't be here, but I can't give up his touch.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Don't you try and tell me that God doesn't care for us.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I love. I walk the streets of Mississippi. I hold my lover by the hand. I feel you staring when he is with me. How can I make you understand? Say I shouldn't be here, but I can't give up his touch.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Don't you try and tell me that God doesn't care for us. It is him I love. It is him. Judge my sins. I'm not afraid of what they will bring. I'm not the boy that you thought you wanted. I love him. 这首歌曲像一首祷告的歌曲，一样，真的是能听出他是双手合十，然后在那里祷告的 Sam Smith。他在唱的是一句，唱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唱的就是他 ，him， 他， 男的？ 还是男的，男性的他 ，him。 不是唱女的？ 不是 female， 是 male。 好朋友。哦。刚刚呢，我也看到，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念头哈，就是以前我们总说这档节目的听众里到底是男左多呢，还是女右多？在聚会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基本上还是呈女右来的人比较多的趋势哈。 不定势嘛。 我们总说，因为女人嘛，在家庭里地位在那摆着呢哈。 嗯。 就是我喜欢一档节目，我愿意去啊。比如说追星也是，我愿意去。 是啊。 男人可能就是放在心底哈，比较内敛。但是你知道吗，就在长情这件事情上，就为一档节目长情啊，为一件事情长情，我真的要好好的赞美一下女性。不过现在了，你看这个时间点哈，这现在就是在那儿跟咱们说话的聊天的全女听众。 是啊， 真的啊，你看我是纳斯佳 啊，那不 这肯定是女的吧。 我特别理解 踮脚张望了时光地啊， 是 发出你所听不到频率的 Super 66啊。还刚才还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大姐，她说对，11点睡觉的罗姐姐，明天我们公司员工啊，女员工聚在一起搞活动哟。 嗯，这让我想起，如果 半天看不到一个男的影，25分钟前有一个男的 是 搂过一眼， 也是男扮女装。 1978101二刚啊，还说 女扮男装， 这对手都是男人的啊。你说半天就没一个男人听众的影， 也许男孩需要更需要休息。 终于冒出一个爱北京的傻乐了啊，听不下去了。 人家明天要筑起大梁，当起这个 主纲来，所以呢不能说蔫蔫的晕晕沉沉的到了办公室，到了自己的学位岗位上啊，这个男人他的职业性还是比较强的。 你这话说的是我们刚才那些女听众们明天都不用早起吗？ 有可以在家里吧，就全职太太呀，或者是也有这种早上，就像你来说，你虽然是一个职业女性，但是你早上都可以不用起的呀，一种人。 对啊 对啊 对啊， 可以的。 怎么啦？ 还有 那种有意见啊， 弹性工作制专门为女性， 我还熬夜呢。 对，为女性设置弹性工作，这公司其实就是真是为了为女性设置的弹性工作，知道你们喜欢更喜欢自由，把任务完成就行了，然后那么不至于说怎么说呢，必须八点必到九点必到那种，是吧？ 哎， 除非开会。 别这么说啊，有多少岗位上是女性啊在这个撑着半边天呢？ 那是、 啊、 那是老板， 对不对？ 他不撑人底下反了底下。 刚才有位男听众坐不下去了啊，直接起来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这位叫做我有一颗超人的心，怎么一听全是女的呢啊、 嗯、 所以我来了啊。谢谢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马上也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 哦、 一首歌了 啊、 衷心的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明天都美美的啊，享受节日。虽然有时候吧，我也曾经在某个年龄段对这个妇女两个字呢， 嗯， 心里可能产生过一些小抵触啊，觉得好像一旦被人说妇女了完了、啊、 那就是人家一旦管我叫大爷了我就完了， 对吧？ 是这意思， 完啊、但是呢换一种角度想，说明你是一个职业女性，对不对？ 对， 你已经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在你的这个父母面前你已经有能力啊去有自己的这个担当了，对吧？这才是一个妇女和少女啊和这个其他的女生不一样的地方。 对妇女起码可能担起两个家庭的那个天来，对吧？ 对， 一个是自己的父母那边的家，一个是自己已经成家的那个家。你是少女的话那就不一定了。 但是我还是衷心希望哈，我们女人可以有这种女人的认真担当，但是也在内心里保有少女的天真，会遇到一个让你能够一直会有少女心的男人。张小娴说，就是在爱情里面，如果一个男人能够让你做回小孩子啊，你可以撒娇也好，或者是可能会很任性的话，那至少你对于这个男人你是非常放松很认可的， 这个是最幸福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就是嫁给一个人做他的那个闺女似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就找到了以前在亲人的那种安全感，这太幸福了。 是，愿听者有份哈，我们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人。明天晚上3月8号的妇女节的男走女游，期待你也会一起来听。晚安， 明晚见。 好、哦、接下来呢北京乐广播还有一档节目光阴的故事哈， 光阴的故事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听。最后这首歌来自江美琪，我、哦、个人非常喜欢的我心似海洋。 你拍我胸膛。